剔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zine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毒食易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zine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元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係啦，咁就係買滿50元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元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ega.snack@gmail.com。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收快呀，收快呀，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咯， 我會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啲橋仔啲條例可以。 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曼联佢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哋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10至11，狮子同阿淡同你一齐反曼大联盟。 下半场我哋又开始啦，下半场咁下半场其实想讲咩咧？今日四六，我其实希望今日可以早少少上，因为如果唔系 上唔上到啊？卡梅 唔知喎，应该得嘅，因为我惊晏咗咧。 关我事嘅上快佬， 上快佬系边个搞噶？ 上快佬阿两个总搞嘅。 咁我阵间出去 问一问啦，因为 佢咯，两个都漫迷，你至中意。 因为你头场今晚头场咧就系利物浦火拼呢一个爱华顿啊嘛。咁跟住又有呢、這、一個係咪阿仙奴今晚定聽晚？今晚阿仙奴啊，好似我記得第二場就係阿仙奴對沙咸頓嘅，第三場就係、 沃克特復出啊， 係啊，第三場就係車路士對就1:30啊，屌就有排挨啊今晚1:30嗰場就車路士對韋斯咸嘅作客，咁啊我會去睇主場嗰場啊，唔知賣唔賣到飛而家，咁就我因為佢放咗我哋今晚放咗佢，我驚佢哋即係唔夠時間啊，今晚。即係睇聽唔切啦，咁啊即係過咗今日就好 似， 係咁啊，咁啊係嗰啲咁嘅旁述都就夾夾地，我有時都係嘅，我有時開住阿傑斯節目啊，即係其他嗰啲北上啊，或者係喺足球頻道啊、好波桑啊嗰啲啊，或者冷血啊、有食啊，咁佢哋嗰啲節目我都會開住，即係聽住個節目。 我做咗節目，突然之間有啲急事添，不過唔記得夠 咁撚雜，唔好去呢個廁所，個廁所裏邊有豪殼嘅。 但我想知道廁所閂唔閂到門㗎？ 閂到， 要好大力閂落去，拍到嘅。扭唔扭到？ 拍到， 即系唔会无啦屙下屎人冲入嚟噶。 你有冇见过厕所豪壳啊？ 冇啊。 你知边啲豪壳啊？ 我屌唔好讲啦，我知啦。 码头嗰啲咧，下边嗰啲伸个嘴出嚟，好似嗰啲蚬咁样，但系佢系火山口咁样嘅，佢伸出嚟食嘢嘅。 唔好讲，我真系想屙屎，你继续啊。 咁咧，下半场我哋要讲咩？因为有巴打就放咗一个 真系急事添，仆街。 屌，放咗一个 now 嘅人，又唔知系咪嗰个白介石，唔捻知边个啦。咁就話就同阿的總呢同阿曼狗的佢哋講嗰個理論就一鳩樣嘅，係講咩呢，就話曼聯聖誕就上榜首，咁點解會上榜首呢，我都唔係好撚明，咁佢就講咗佢就會 嗰個豬八戒寫嗰個 係唔撚上下啦，咁佢就話會上榜首啦，咁佢上榜首嗰個理論係咩呢，就話嗱就講下而家即係因為佢話上個禮拜呢就冇波踢，就踢埋嗰啲咁嘅嗰啲 gap 友賽呢，同埋嗰啲唉唔撚好睇嗰啲比賽啦， 嘩好睇， 我冇睇嗰啲唔過癮嘅，等我 沙高啊，唔記得繼續， 我知沙高嘛，勁嘢嘛，杜林嘛，咁跟住就話阿仙奴順序八隊，阿仙奴25分，利物浦23分，修咸頓22分，車路士21分，曼聯20分，唔好嘢，曼九20分，愛華頓20分，熱刺20分，曼城19分，八隊之間相差只不過係6分，競爭激烈啦。咁佢就話隨住曼聯，哇嗰日犀利啊，水銀射地又流精又成咁樣1:0對啦，諗咗阿仙奴。 佢真係寫水銀射地啊？ 唔係，佢咁形容啫。咁佢就話就而家落後只不過係5分啫，就正式重返 争标行列，咁要隆重其事啦。咁领队阿莫才斯就屎忽忽咁啊，讲埋啲屎忽嘢就话啊，点解圣诞咧，我哋上榜首噶啦。咁啊，过去多个球季咧，虽然曼九咧，即系我都回顾过同大家，咁佢就话虽然个开局就唔好，但系到最后咧都系一定反胜嘅。咁佢话事实上咧，五季曼联嗰个反超啊，即系喺嗰个埋过圣诞之后反超，我哋都讲过下啦。佢话。今季就6胜2和3负得20分，咁呢就12-13年就9胜2负27分，11-12年呢就8胜2和1负26分，咁其实你睇返佢10-11年23分 ,09-11年25分，咁你睇返其实佢近推返转头近五季呢，今季屌你去到尾都得20分，你最撚衰今季㗎喇，佢仲要 list 收出嚟仲话今季有得追，我都唔好明佢嗰啲咁嘅逻辑喺边度嚟嘅。咁佢就啊今季呢就啊开季又唔好啊，又话即好似我上个礼拜我哋有讲，你即係你有讲啊，就话啊球季而家先开始啊，屌佢屎忽啊。咁佢就话今季又 我讲啊，我复述咋。 係啊，即係复述佢啦，复述嗰啲。 好重要啊，呢、這个要搞清楚啊。 屌咁系经你口出㗎嘛。 我复述啲慢狗讲啊，屌。 佢就话球季开始啦，咁最终呢有机会都系要攞冠军嘅。因为佢睇返咁多季呢，譬如12、12、13年呢4戰3勝1和呢，最终就夺冠 㗎。佢话有机会攞冠军。 有机会，即系 咁谦虚嘅。一定攞冠军，屌你咁你真系好啦，冇志气噶，唔记得。 咁佢就咁讲啦，咁佢就话嗱，跟住咧圣诞点佢啊？佢嗰啲我中意佢哋嗰啲逻辑同埋嗰个逻辑思维咧，好正嘅，好捻特需政府嘅。佢话嗱，圣诞嚟紧呢个圣诞快车咧，就个对手系咩咧？韦斯咸啦、侯成啦，即系佢系以睇唔起人嘅语气啊。韦斯咸啦、侯成啦、洛域治啦，就热刺。咁咧嗱，你睇下莫才斯聖誕呢、這個上榜首嘅言論咧，就啊非常有機會噶。咁但係佢唔撚記得咗，其實你跟住落嚟佢對咩隊喎？今晚12點就要對Cardiff 啦。咁佢仲作客喎今晚。咁然之後佢就要對利華古信嘅周中。咁然之後翻嚟就要作客熱刺。咁佢跳撚曬，跟住又要仲要。 利華古信嗰場都係作客嘅喎。 係啊，啱啊。佢作客熱刺，跟住翻嚟主場對愛華頓。跟住就对纽卡素，跟住再对呢个沙达，全部跳撚晒唔讲，一跳就跳到去正啊！即系佢已经 assume 咗呢几场波系会全部赢撚晒嘅，系唔需要讲噶啦。咁呢几场波我系会直落扫撚晒嘅。佢纽卡素佢直情系呢个忽视纽卡素，攞纽卡素。 屌你老尾，纽卡素今年简直专杀强队，我俾你听。所以曼联有机会赢嘅，吓，因为佢专杀强队。继续， 咁你明唔明啊？佢嗰个逻辑思维系可以跳捻晒呢热刺啊、爱华顿啦，即系热刺佢头先有提下啦，嗰个爱华顿啦、纽卡素啦、卡利夫城啦，咁佢可以跳捻咗。 佢球季最尾嗰场对边队啊？ 全今年、啊。 咪最尾系最尾嗰场沙科。 哇！作客沙咸顿。 我得啦，赢硬啦，咁即系净系讲呢场咪得咯。尾二嗰场系咪对新特兰啊？ 系。 得啦，赢硬啦。 咁啊系。 之后尾三嗰场对诺域治嘛，屌佢讲最尾三场咪得咯，咁复杂。点解你 skip 晒佢咪搞捻掂咯？得佢算好噶啦， 系嘛？ 即系由圣诞讲起， 由圣诞讲起，即系佢系可以跳捻晒所有嘢，然之后喺跳捻到去，即系佢首先我如果你作为纽卡素嘅球迷或者作为爱华顿嘅球迷，我会发捻咗矛咁屌柒佢咯，或者加利夫嘅球迷，咁你即系当我咩？屌、你赢捻搞我噶，你作客嚟我度系咪先？或者以纽卡素而家专即系咁嘅状态，你食捻硬我噶？你仲有两场欧联，你要搏过两场欧联。你冇差池喎，如果我哋上一次讲过，如果佢对利华古信一 high， 要作下利华古信，利华古信一搞捻掂佢或者和佢就头痕噶咯，随时跌落去欧霸杯噶，或者冇捻得踢噶。 唔系，不过而家佢个形势稳阵嘅， 个形势啊只稳阵暂时，咁但系你唔可以输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佢最大问题，你知唔知咩啊？嗰班慢狗，你老尾一个月前又唔叫佢哋咁讲，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嗱，我成日讲嗰种胜利球迷咧。唔系讲紧话咧，即系因为对波赢得多所以支持啊，而系赢波嘅时候先出嚟廿文，冇输波嗰阵就屌自己球员老 母。系啊， 即系我 系 讲紧呢只嗱，我要抄翻佢一个月前佢嗰个讲乜撚嘢。 嗯， 即系一个月前有冇咁大口气咧？ 梗系冇啦。 喂，你即系连赢咗 一个月前冇噶啦，冇咗今年下年咧， 为咗又屌莫耶斯， 又点莫耶斯啊？ 好离谱咁啊！咁你而家突然之间就话哇攞冠军啦，屌鸠你咁啊！ 系攞硬喎，攞硬。 唔系佢话有机会啫，好谦虚噶啦。佢话有机会， 部分话有机会，但系有部分系话攞得硬嘅，必然嘅。 咁另外又有一個即係好多矛盾，有時睇啲新聞。另外有一個咧就話數據證實咧，曼聯咧係難以逆轉奪冠噶。 嗯， 好撚矛盾，有時見得到呢啲。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個內容、哦。嗰、那個內容咧睇到 邊個寫㗎？網上嘅 新聞嘅新聞嚟， 新聞嚟嘅，即係話佢應該有啲數據顯示佢攞 數據顯示啦。咁但係我 知點解會有啲篇文 點咧？ 我講埋先。 點解咧？ 因為咧，我發現啲人好即係呢啲好撚嘥時間， 係 係嘛？即係個定理就係佢一定冇冠軍兼要降班。 嗯， 佢要專登寫篇文出嚟話俾你聽，佢唔可以冇可能逆轉攞冠軍。即係等於我嘥時間研究一下點解有地心吸力，點解我放手個蘋果會跌落地下一樣，好撚過癮。 唔係啊。个内容嘅唔系咁样嘅，原来我昨日睇到话啊咁样得意嘅，点解即系佢有人放咗呢一篇就话啊曼联圣诞上榜首啦，咁冇耐就有又有人放捻咗就话啊即系数据显示咧佢系冇办法咧逆转攞冠军嘅，咁但系其实嗰个内容我觉得佢讲紧个内容并唔系咁样嘅，佢讲个内容系话2002-03年阿仙奴就逆即系有多达13分，咁咧到最后捏住93分，到最后都俾逆转嘅。咁2008-09年咧，你啊最熟啦，利物浦领先8分之后，亦都俾逆转啦。咁仲要反超对手多达7分噶。咁佢就讲紧呢啲，咁佢就话即系佢 keep 住佢话，佢又分析下佢点样逆转，即系喺嗰多个赛季里面咧，就算俾你好似而家咁捏捻紧去分咧，佢都系能够逆转嘅。 好卵劲。 咁然之后咧，佢就话再另外再分析、哦。就有一個分析就話，通即係曼九啦，通常喺8月、9月咧就比較低迷嘅，然之後逐漸咧就喺年底咧就找回狀態，咁去到1、2月咧就哇發力啦，咁啊勝率就超過1、2月勝率超過70%啊，我哋大家就放兩場雙眼睇下今年勝率唔超過70%啊，咁咧3、4、5月咧就放慢腳步就開始頹嘅，咁去到5月咧佢個表現咧又仲衰捻个开季8月，咁佢就话即系以呢一个咁嘅睇法咧，佢就应该系 gap 嘅。咁譬如传统四强咧，阿仙奴、车路士同埋利物浦咧，喺2月至5月期间咧就有不同程度嘅下滑。咁佢讲完之后咧，到最后咧，佢反映住佢话即系不同程度嘅下滑啦，就所以印证住呢个曼九咧，点解系会喺嗰个时间冲捻翻上嚟？因为你哋下滑，佢嘅意思佢都系其实都系讲紧，就话你哋跌落嚟，佢又想捻翻去，即系讲到尾都系话鸠佢赢咯。咁其实我唔系好明佢呢一篇嘢，佢讲捻完之后话难以夺冠嗰个理据喺边度。但系即系相，其实参考一下啦。 呢排多好多飞机文，唔系讲笑。 类似咯， 好捻多。 咁但系我唔捻锯嘅系，你点样可以去到圣诞节就上翻榜首咧？你系忽你嗰个理据喺边度出嚟啊？你而家讲紧你一路落去，你系讲你赢捻晒，仲要人哋系输。而家人哋捏捻紧，你唔系你捏紧嘅，即系如果你捏紧嘅话，人我一路踢落去，我有机会 keep 住个去势，我可能失两场，咁你都会失啦，系咪先？大家都会失啦两场，因为有快车有剩。佢而家理论佢排紧第五，然之后佢就话佢会上榜首，咁言下之意就即系你一路杀捻到落去，你会全部赢捻晒，你系一场都唔会失噶啦。然之后人哋其他队咧就会不捻停咁失。佢个理据就话啊、哦，我已经打捻晒强队啦，佢又唔捻记得咗。其实其他队对嚟讲都系强队嚟噶嘛，佢话当捻正自己好似食捻硬咁样。 嗱、呢个就系重点啦， 即系激捻死人 的。嗱，点解咧？嗱，其实佢哋都有阵时就系咁嘅，佢哋有种好戆鸠嘅谂法，就系佢冇，佢净系望住前面，但系望唔到后边。嗱，依家同曼联同分嘅有热刺、爱华顿，嗱，跟住之后咧就争少少嘅就曼城，跟住之后咧就争去3分嘅纽卡素、西布朗14分咁样。咁啊，其实观乎呢一个走势嘅时候咧，其实佢嘅第五位唔系想象中咁稳阵噶。 系 嗱，今晚咧利物浦有机会失分嘅，我觉得爱华顿有机会赢添。咁我就可能会冚过你嘅。 嗯， 因为得失球讲紧曼联正数得5，而家得失球最好系曼城，因为有场7-0啊嘛。 嗯， 咁唔计嗰个咁 exceptional case， 即系得失球而家比较好就阿仙奴同利物浦就12-11。 系， 咁啊，即系曼联你要赢多人6球。你同分嘅时候，你先可以做得过啦。你仲要 assume 利物浦同阿仙奴唔入波，即你明唔明白？呢个好捻匪夷所思噶嘛？即系你要入多6球，你先追平利物浦；入多7球先追平阿仙奴，仲要望住阿仙奴同利物浦都唔入波。咁你其实你咁样谂一谂，就会觉得其实即系联赛好搞笑。嗱，杰斯仔咧，即系足球频道嗰条捻蛋咧，佢就话当头嗰3场阿仙奴同利物浦捏住喺头嗰2位嘅时候，佢就话：屌，呢啲要睇第8场开始先睇到真章嘅。咁到第8场就话：屌，睇第10场啦，第10周先系正式开始噶嘛，咪即系正式即系先睇到究竟个走势噶嘛。 跟住到第十周，屌你老尾，你到廿周嘅时候先讲啦，咁样样不断褪嘅，咁咁其实你会睇到而家个其实而家个形势出咗嚟嘅。真心讲咧，我咪话前嗰几集， 啱， 我就话曼联会有段冲到上前四嘅、嗯，我真系唔系够吹嘅，因为今年就即系个形势真系太混乱啦，即系。有啲球队可以升一升上嚟，再跌翻落去系好正常嘅事，因为而家即系争嗰个差距系极度之少啊！我由第九位，第一到第九位，佢即系佢数漏咗纽卡素啦，头先 系， 其实第一到第九位其实相差系讲紧系八分啊嘛，咁八分系多嘅，咁但系你再数落去由第五位到第九位，相差三分啫嘛， 系， 即系其实一个屈美十曼联，你又可以跌翻落去第九位嘅，嗱佢又唔讲嘅。 即系唔谂啊，佢净系向上望嘅啫嘛， 系嘛？ 佢唔会望转头噶嘛，你话真系。 我真系唔明白啫，你唔好讲得咁大系嘛？即系你而家赢嘅时候，你固之然你梗系觉得自己好啦兴奋啦，连赢三场。 系。 咁但系你话而家球季正式开始啫，咁但系你觉得人哋嘅球季就会即系就此终结咩？唔会噶嘛。嗱，讲几个有利因素啊。嗱，阿仙奴咧。就即系上场，即系令到大家都激心激肺啦，系嘛？即系呢个毋庸置疑啦。咁但系阿仙奴今届其实就嗰、那个调整能力好高嘅，即系佢输完一场之后咧，第二场系吸翻嘅，起翻身嘅。咁、今晚都有场前列嘅大战嘅前列腺大战啊，就呢个阿仙奴对沙林顿。咁咧，曼联嘅球迷就会谂啦，今晚我只要赢咗 Cardiff。跟住 阿仙奴失分， 阿仙奴失分， 佢一定会觉得啊，佢梗系会觉得阿仙奴失分啊。 就算阿仙奴唔失分，阿仙奴赢，咁阿仙奴赢咪即系等于沙林顿失分咯。咁佢咪首先就会做低咗沙林顿，我计过数噶啦。 系， 咁跟住佢就会 at least 冲翻上，有机会冲上前四。咁但系佢谂留一样嘢，我当利物浦都输，我当利物浦今晚输啊。咁爱华顿要赢啊，咁佢同爱华顿嘅得失球，爱华顿系正四，佢系正五啊嘛。咁爱华顿。今晚如果赢多个， 哦，但系喺佢前面 嘅，咁就会冚翻你前面啦。咁你亦都唔会过利物浦头嘅，因为利物浦系正数系多你六球啊嘛，啱唔啱先啊？即系佢哋唔谂呢啲嘅，我真系当利物浦今晚输六球啦，我真系当输六球啦，咁都外围都会冚过你啦吓。即系你计数啫嘛，你明唔明啊？我唔系讲， 其实佢会唔会觉得系两队波都会负分嘅今晚？即系无论边两个赢都好，都扣佢三分。 佢就系咁谂。系，喂，我好理性啊！我话佢会有段冲上前四，其实佢最 likely 冲上前四咧，唔系十二月， 系 未来三个礼拜。 OK， 嗱，讲完噶啦，呢三个礼拜冲得上前四之后就会跌翻落嚟。讲完，即系你圣诞嗰段咧，你要计翻对手噶嘛？你对完强队，人哋都对完强队啫嘛？啱啱先啊？你谂翻嗱，今晚曼城对热刺啦， 系， 佢就觉得而家大好时机啦。客观嚟讲系大好时机嘅。即佢要冲返上嚟打好时机，因为我哋嘅思维就係、是啊、今周呢个热刺同埋曼城唔会同时多三分㗎嘛。 係啱。 但佢哋会觉得前列嗰啲会同时负分囉。所以佢会冚上嚟囉。乜撚嘢啫，佢 唔知咩逻辑嚟。 係囉，你计数咋嘛，即係你计都计到㗎。咁但係你又要諗一样嘢，即係山上有相逢。我假设今晚啊曼联赢。热刺输。 係。 你下周对返热刺冚一赢又过返你头。你明唔明啊？即 系好捻难搞，嗱， 真系计数嘅啫嘛。 再加上一个逻辑就好笑，我睇咗十年啦，我印象中啊，我从未见过一队球队排捻紧第五，即系喺譬如十一月或者十月啦，排紧第五或者排紧第八啦。佢系有任何一队球队啊，除咗曼九啊，系讲过嚟紧我哋会上网球。我印象中好似冇一队球队讲过，我近呢十年睇啊，我好似冇。包括车路士，包括阿仙奴，利物浦 有利物浦有啊， 有冇啊？ 啲人串啊嘛，只要余下落嚟嘅三十场比赛赢晒，我哋就能够破纪录夺冠了。 真系喂，你唔会排第五，然之后同人讲啊，我咧几时我就上得翻榜首啦？即系你咁大口气噶嘛？你睇下自己喺边度先啦、啊，你连自己喺边个位置都唔知道，你一味即系基本上佢系忽捻视晒所有人嘅，你睇到佢嗰个态度，同我哋讲紧啊。呢、這個一代宗師嗰啲一撚樣嘅，你越憎我就越嚟興奮嗰只咁樣，或者同阿叻一樣嘅，周圍屌架人嘅。 上個禮拜我都冇講漏樣嘢啊！呢、這個西布朗咪即係被呢個車路士即係4424逼和嘅， 係 慢狗嘅通啦嚇。咁啊， 唔係個球證都道歉啦。 係啊，不過呢個文化唔得嘅呢樣嘢，即係佢咁樣道歉係戇鳩嘅。 OK， 咁你如果要道歉嘅話，你要真係喺屋企跪。你即系要喺 球场跪翻 屋企噶啦， 過去嗰啲非凡曼聯嗰啲判 哦有撚排貴， 你唔撚道歉，我屌你老母啊！即係呢啲咪死亡之吻咯。不過呢個啦，用後再講。但係咧嗰場波之後咧，啲人就傳夠呢一個車路士， 係 就話屌你諗下，你要靠球證先和到西布朗啊！跟、 okay, 住、 okay, okay. 我一諗，哇！你大炒西布朗啊，今季你輸㗎，你輸波㗎，你收聲啦，仆街！啱啱先啊，即係佢哋串人咧， 有啦激死人， 都唔諗清楚。 所以咪用咗我開始第一節，最開始用今日嘅罪講，攞咗呢個黃婉曼嚟講，就係咁嘅原因咯。即係你串人嘅時候，諗一諗先，喺你辯護嘅時候，你諗一諗，你有冇咁嘅口齒，你有冇咁嘅轉數咁嘅思維去辯護，唔好瞌撚埋眼，我就要同佢辯護。你辯護都諗一諗先，你講埋啲嘢咪俾人抽後腳咪好撚。我都尷尬咗去到最後，喂，今日仲準備咗一個咧，我覺得好得意啊，就係、是、 我唔好意思，我教到你陣間打波要遲到。 屌，俾人打陣，我主力嚟啊，前鋒嚟啊嘛。如果五點而家 打籃球啊？ 係打踢足球啊？ 踢足球你做到籃球咁嘅？ 黐線不嬲都咁踢噶啦，成日入波啊，大佬一前邊都唔知啊，射手你又係，你估我唔到啊真係。喂，揾到單嘢，我覺得，唉，唔知夠唔夠時間。呢、這個好得意，我好想講啊，就係、是、十大最被痛恨球隊新嘅。十大最被痛恨球队，第十位英格兰，唔系佢有个共通噶，我到最后系有一个共通点，我觉得好有趣噶。 几过瘾，讲嚟听下。 第十位英格兰，咁、佢就话点解英格兰系即系第十位，即系最捻惹人厌恶嘅一个球队咧？就是、因为佢成日都话自己赢，即系捧你知啊。其实我哋个通 六六年以嚟最捻强，每一年都系好捻， 年年都系强啦，届届都强啦，又中场最强啦，前锋又最活跃啦，后卫又最捻坚实啦，龙门又有斯文啦，咁所以形成咗，所以佢话即系第十位最捻讨厌就系一味就鸠吹咯，但系其实就冇成绩嘅、来来去去都系喺度戆鸠鸠，成日讲捻到佢队波就哇几捻叻，几捻威风，几捻咩，咁到最后都系柒嘅，所以形成佢系第十位啊，第九位。温布莱， 温布 啊，温布莱，你 温布顿，即系 MK 当， 系啊，而家 温布顿，咁你熟啲温布顿，佢就话其实最主要系讲温布顿话佢咩啫， 咪即系强化版暴力般咯，即 系就 话 粗暴啦吓， 好卵劲啊佢哋， 咁佢就 打落场你见佢打人嘅，嗰大卓嘢我记得，哇，屌你老母打杂嘅嗰个，佢只鞋咧个钉咧，佢一飞铲嘅时候嗰个钉会变剑噶，好卵恐怖啊，即系嗰對即係温布頓係有個咁樣嘅特色喺度嘅。 佢話一提起呢一個狂幫嘅温布頓啊，佢話仍有不少人聞風受寒， 好恐怖啊！ 感覺到唔舒服，唔知會發噩夢嘅咧。講起佢， 咁嚟踢波。不過 咁另外嗱，呢、這個 highlight 咗嘅我就係、是、第八位，利物浦。講唔係講而家利物浦，係1980年嘅利物浦。當時利物浦佢話哇戰無不勝，就因為佢不斷咁樣攞冠軍啊，就成為呢、這、一個招致憎恨嘅理由。咁咧，如喺巴塞之前稱霸歐洲嘅咧，就70-80年代就係、是、利物浦啦。若非呢、這個希斯堡慘案咧，就係、是、哎呀講起希斯堡咧， 希素 啊 ，sorry， 歐洲禁賽就希素。 講起嗰、那個即係講起嗰單，我諗起嗰單嘢，因為我上個禮拜咪同佢講過咧，有本漫畫，有一個漫畫嘅節目咧，我唔記得嗰個漫畫節目叫咩名添，就係咪鬧我哋做 crossover 嘅？係 啊係啊係啊！ 咁原來我聽咗佢哋嘅節目好好聽嘅，咁大家可以我放翻條 link 上去，喂大家聽下幾過癮啊！就因為嗰有利物浦埋有阿仙奴嘅，哇屌到七彩啊！嗰個真係離曬譜嗰本漫畫。狂屌我叫佢消音，我叫佢消音嘛，佢諗住捐出嚟喎，我屌燒咗佢啦！咁佢翻翻嚟就講翻利物浦啦，就話哇希素球場嗰單嘢啦，咁啊引發禁賽啦。咁啲人唔中意佢咧，就話利物浦佢就如果利物浦係唔係因為呢一個禁賽咧，利物浦其實而家嗰個歐冠杯即係佢咁寫啊，呢條友我唔知佢。 哦，不過傑斯都係咁講嘅。 我唔知佢係咪利物浦嘅球迷啦嚇。 唔知五個。 我唔知啊，我唔知佢係咪即係有pick 個 side 啦。咁佢就話當時利物浦亦都以呢個流暢嘅地面配合足球，你應該知啊。咁就我唔知啊，呢、這個佢咁寫我咁睇，佢就話、okay. 即係漂亮嘅技術 pass and move 係啦，就征服咗所有對手嘅。如果你真正要足球咧，就唔應該憎恨呢個球隊嘅。咁佢就話第八位啦，都幾多人憎嘅。當時講緊80年啊，咁然之後咧第七位咧就係、是、佛美嘅阿仙奴。咁就話喺雲加入主之前咧，就阿格拉咸以呢一個沉悶嘅槍手1-0見稱啊，槍手以沉悶嘅1-0見稱。 係啊，佢其實格拉咸就係呢、這個魚山竹嘅表表姐嚟嘅，即係始祖嚟㗎，佢係當年啊， 兇狠攔截長傳， 同埋呢個衝頂咁呢個進攻啦，咁好撚沉悶嘅，即係好似車路士咁啦，少少類似一比零、一比零、一比零啦。咁就 第六位，喂，呢個疏勢鏡報寫㗎，呢個陣間再講啊。 啊，陣間講啊，唔緊要，我繼續講咁啊，即係阿仙奴咁啊，即係都贏過唔少冠軍咁咧。即係其實佢冇乜話因為我想講咧，其實佢嗰個內容，佢而家講緊嗰個內容，佢去形容呢個球隊黑人憎嗰個原因咧，我唔知佢係咪有心去 pick 咗曬，但係我覺得好得意啊，出嚟嗰個效果。咁就講阿仙奴就話啊，即係比較沉悶少少啦，所以就雖然攞咗個冠軍，但係都係比較討人厭嘅。咁另外啦，就第六位就到我哋車路士啦。咁車路士就摩連奴嚟咗之後，就贏咗兩次英超冠軍啦。咁都系觉得佢闷啦，咁同埋系一个好压迫嘅打法，逼到对手就不能，即系尤其是入咗，呢个系事实嚟嘅。入咗你喺我主场入咗你一比零，基本上你都宣布应你可以预备吓， 预 备下场波噶啦，基本上你唔使踢噶啦。咁啊，除咗话一比零战术同埋，即系个压迫性好强啊，咁亦都话佢嗰个周身同臭啦，就话啊用钱买翻嚟足球啦。咁 anyway， 金钱足球啦， 系啦。咁咧佢就话佢亦都颠覆。颠覆咗呢、這个英超联嘅格局啦，咁打破咗啲垄断啦。咁另外第五位米和， 打破垄断都要嬲啊！ 米和二啊，我就唔好熟，咁唔出奇嘅。坦白讲，你最少好捻憎恨车路士嘅球迷就一定有曼九啦。咁第五位米和二，米和二你熟唔熟啊？ 米和二咪咩咯？啲人其实不嬲都上榜噶啦，呢代即系讲最 好捻粗嘢， 一对温布顿，一对米和二，一对列斯。都系觉得屌你老母系即系暴力足球嚟嘅，系嘛？ 其实真系好难搞暴力足球。 系啊，暴力足球。 其实暴力足球你觉唔觉得同英超入 sorry 英格兰嘅球证有啲关系，或者佢哋嘅风格嘅？ 唔捻知道，但系我记得佢， 因为佢哋系用人 都有提嘅，镜报今次都有提，佢就话屌有场足总杯嘛，列斯对米和尔嘛，咪屌你老母全宇宙最捻憎嗰两队，而家系低组别踢紧波嘅球队，连细路仔球迷都唔放过嘛。话说系咩咧？就即佢哋打交啊！跟住之後，屌你老母有個細路，你知其實而家啲細路咧，即係真係英國嗰啲咧，佢 癲啊嗰啲都係， 即係我哋一樣都係精神病患者嚟噶嘛。咁即係咪互打咯？咁、那個大人走去剝嗰個細路個頭，真㗎真㗎真㗎， 真係驚死啊！ 真㗎真㗎，好撚正。 咁另外第四位咧就係桑拿士，佢表明㗎喺桑拿士嘅格拉斯哥流浪，即係下隔樓啦。咁佢就话即系佢都赢咗好多啊！佢升翻班名定系都仲系喺嗰个 升咗一级啦， 升咗一级，因为佢连降两级噶嘛，好似系嘛？ 佢唔系佢降到丁组，而家系丙组，唔系即系而家系乙组咯。 但系佢照爆喎嗰场， 系正路嘅， 佢真系坚噶，跌捻到落丁组。 咪试下曼联系咁睇下会唔会啊？ 哇！我捻信啊，佢嗰个閪球场我谂单三千人到啦，相当香港啊！咁佢就话又系即系其实都系形容佢粗野啦，就话攞咗好多冠军，但系亦都系一队粗野球队。即係個打法好粗野，個破壞性好強嘅，所以即係都係相對比較唔受歡迎啦。所謂唔受歡迎係唔係佢本身的球迷啊？即係各路嘅其他球迷都係覺得哇，屌唔使打啦，咁撚粗野係嘛？咁另外第三位就是德國隊，咁就話德國隊就又係咩啦？啱啱嗰場德國隊就慘咯，德國對英格蘭。 德國就因為咩嘛？佢因為呢份嘢係鏡報寫嘛，就話因為德國成日都恰撚住英格蘭嘛。咁你自己渣，你冇得講啊！屌， 唔係啊！啱啱嗰場你有冇睇啊？ 冇啊冇啊！二比零嗰場 知唔知啊？一比零， 一冇睇啊！ 幾慘啊！英格蘭係出強陣啊，對德國嘅二線，對人哋副選都仲要輸一比零。 哦， 真 係 你好撚難憎恨人哋嘅又，人哋出副選都贏你。 唔係德國隊咧，我 O K 嘅喎，因為我覺得佢紀律好， 機動咯， 機動咯，咁、而且就即係基本上， 雖然係嗰個心戰比較多啲，但係 O K 嘅，我都中意德國隊嘅，尤其是近年嘅德國隊係更加精彩啊！以前嘅德國隊比較悶啲，我覺得，但係近年嘅德國隊係精彩嘅。 嗱，我講一講德國咧，我覺得即係一定有 bias 㗎啦。啊，郵報寫嘅原來係屌唔係鏡報啊，郵報佢今次寫咧，佢話點解德國排第三就因為係咁贏英格蘭啊嘛。我好中意佢，因為佢贏英格蘭咯。 真係 四大全我逐心啊嘛。OK 啊 ，OK 佢㗎，即係正如我點解會中意傑志，就因為佢贏南華咯。 冇錯。咁另外丹佢就丹尼維大嘅列斯聯，丹尼維係邊個？係咪唔係光頭啩？係咪光頭？ 唔係，好耐啦，丹尼維好耐㗎啦。佢係 如你所 八五年嗰、那個，八五年嗰、那個。 哈哈，如你所講啦，咁就係、是、即係以哪吒見稱啦，都係。 唔係丹尼維講錯 ，sorry， 丹尼維係七幾年嗰、那個，丹尼維係七幾年嗰、那個，佢當年係 我咪话列斯系其中一队即系曼联嘅细仇嘅。咁嗰阵时曼联就即系浮浮沉沉啦，唔系话特别劲啦。咁即系嗰个走鬼叫咩名？佐治贝斯。 嗯。 佐治贝斯嗰段时间好憎列斯嘅，就因为点解咧？ 我有个同事咧叫做 George 嘅，我揸以前喺我公司咧帮老细揸车嘅。咁佢一齐我讲，佢话喂，你知唔知点解我叫 George？我唔知啊，我好捻中意曼联嘅，佢话点我咁有咩关系？因为我唔系好识，其实佢讲到咁旧嗰啲，佢因为咧有个好捻劲嘅 叫阿 Best 右翼，叫做 George 俾佐治贝斯，佢所以我都叫 George，但系嗰个 George 好捻中意叫鸡啊，仲系任捻虫嚟啊。 OK 啊，我中意呢啲啊，唔系咩？唔系嗱，列斯咧就其实不嬲都系烂仔嚟噶啦，咁即系嗰个年头嘅列斯其实就。基本上对亲曼联咧，都总系会踢捻到曼联球员受伤嘅。嗱，真嘅，点解咧？我哋平时见嗰啲咧，暴力足球咧，都系攞脚嘅啫嘛。佢哋唔拉系嘅，攞头嘅。即系嗱，斯丹嗰只头有嘅，即系顶噶马达拉斯，佢哋原创嘅，话俾你听。顶波嘅时候咧，例牌一定系会开争嘅。即嗰个系必然嘅东西嚟，所以就即同米和尔同埋呢个温布顿一样咯，都系即系暴力足球，所以俾人争。 Okay. 我估计佢上榜系因为咁啊。 咁啊，第一位啦，俾个音乐我唔计。第一位，费格逊嘅曼联，唔好意思啊，曼狗。咁咧，我成段读下呢段，我欣赏，因为我 highlight 咗啲字，点解我咁样讲，我有个分析嘅。咁啊，从1992年到93年开始咧，费格逊带嘅曼联领队咧就成为最痛恨嘅球队啦。咁啊，差他们咧几乎称霸了90年代到2000年咧，阿仙奴最无论出现咗阿仙奴、车路士、曼城啊，都屹立不倒。我嚟啦，我变咗红色啲字。加上始终充满争议的费格逊控制球证，费格逊时间论，费格逊也总是在曼联遇到不利判罚时经常辱骂球证，更令对手痛恨的是曼联也总能进攻保时绝杀，所有这一切让曼联成为过去20年来英格兰最捻痛恨的球队。讲完，咁你 feel 唔 feel 到讲十队之后，无论有车路士，无论有利物浦，无论有德国队，无论有利斯联，格拉斯哥流浪，温布顿，讲咁多队啦，英格兰啦，咁利物浦啦，咁你 feel 唔 feel 到分别啊？你 feel 唔 feel 到佢写段又点解 highlight 咗呢次啊？ 嗱，即系之前嗰啲球队咧就暴力啦， 系啦， 一系就赢得多啦， 系啦。 咁但系嗰啲球队都冇俾人讲话能够落啲球证度。哦，嗱，我解释下先，唔好意思啊， 辩护下 我明啦。啊，屌佢呢个十大痛恨嘅球队，邮报自己写，冇经投票，佢哋自己拣，就系话用英格兰嘅人角度出发嘅，原来系、所以 that's why 德国队就入榜。 系，唔出奇啊，唔出奇，佢应该系讲翻英格兰嘅。 系啊，所以冇啊，佢个分别咪就系呢度咯。 但好得意啊，嗬！即系点解其他球队好捻痛恨，但系冇呢嘢嘅？ 系冇噶。 点解系你队波俾人痛恨？即系呢个曼狗俾人痛恨，系会沾染咗一啲咁嘅嘢咧？你冇理由噶嘛？你咁多年嚟，你譬如利物浦20年赢咗咁多届啦，利物浦都咁啊，冇乜人屌柒佢话喂，屌你利物浦赢咁捻多咁捻閪啊！跟住你又球证啦，跟住有啲保时无限保时啊，越位入波啊，三分以待啊！闹球证都系球证，冇捻得下场啊，冇唔俾吹，以后唔准再吹啊，又或者系买球有啲 gap 嘢啊，林林心心冇嘅， 冇 噶。我所以我觉得好得意，点解？因为其实你话十大讨厌，纯粹讨厌就唔出奇啊。咁但系佢 list out 嗰啲 point 咧，我 唔系话因为佢赢， 系啊系啊系系 啊，我觉得呢个好精彩嘅，因为我唔知点选出嚟，但系 at least 佢喺十队里边有九队讲嘅都系矛啦。有啲细仇啊、宿敌啊、劲一制啊，或者系之类攞一奖多啊，零零四四你嗰队最捻巴闭嘅，真系最捻恶耶嘅，啊，梗系拉埋啲咁嘅 gap 嘢嘅，真系你啊，真系抵捻你死啊，真系啊。 唔系佢咪道出重点咯，我哋都成日讲就唔系话佢，唉，赢得多或者点样，只不过系你有啲唔捻干净嘅地方咧，其实就即系好难以你服人嘅，系嘛？即系你话我哋隔咗。几千个 mile 喺香港都要争曼联，可能你觉得我哋精神病，但佢呢个榜系用英格兰嘅角度出发啊嘛，即系英格兰本土去出发啊，都系咁争曼联，呢、這个又真系，咦佢唔系代表英格兰足球咩？声称自己，即系呢啲真系戆捻柒鸠。嗱，我见到其实就时间都差唔多嘅，不过我有少少想赖一赖，头先你咪想讲阿宗师啊？ 冇啊，谂住咩啫嘛？ 一代宗师休息十日啦， 系嘛？ 又话冇中坚，又话就嚟死。另外仲有佢哋中场大将通天老冠啊，佢系写宗师，我特登 highlight 咗嘅，佢就系宗师系通天老冠。乜嘢叫通天老冠咧？ 乜捻都踢得咯。 加利仔啊，加利仔又系通天老冠。 以前通天老冠咧，曼联咧就加利仔俾人讲过，菲涅仔都系。咁点解咧？菲涅仔咧，佢踢得左闸，踢得右闸，踢得中坚，踢得防中，但系冇个位踢得好嘅。通天老冠其实呢个意思，即系我踢乜位都得、哦， 但就踢得唔好就叫中天老冠啦。 冇错。 哦，原来咁样。 即系周身刀就冇张力，踢乜都得。 屎坑关刀。 系啊。 屎坑关刀真系，我觉得形容呢、這个一代宗师都啱啊。另外，卡瑞克就休息伤咗就休息六周，你知唔知伤喺边度啊？ 鼠喺根啊！ 系啊，又系鼠喺根啊！咁然之后佢续咗约一年啊，好开心啊！咁然之后咧，佢就话中场咧就剩翻最捻厉害嘅乜捻嘢聪明仔，佢好啦唔中意呢条友啊，咩汤阿 Kevry 同埋呢个后生仔杰斯啦，仲有经常受到重用嘅安达臣啦，咁啊中场剩翻呢几条捻样。 费兰尼咧？ 冇捻讲。 哇，好捻大镬啊！嗱，费兰尼咧最近咧嗱，我就系想讲呢单嘢啦。 好，交俾你。 即系讲埋 round up 啦。嗱，头先即系有排行啦，十个即系最憎嘅球队，最新即系邮报自己写啦。其实我哋都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榜嘅投票啊吓，不曼联一定赢紧噶啦。咁咧，喺呢一个 scenario 之下咧，就有人又开始埋单计数啦，因为已经十一月就嚟十二月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半季啦，半季啦。 三分一啦，三分一啫，未半季。咁三分一季个球季啦，咁而家已经开始有人咧去计数埋单，暂时最差嘅收球。咁咧。就呢一个嘅费兰尼榜上有名， 车路士应该有啦， 车路士冇喎， 冇啊，竟然啊， 车路士冇、okay ，即系榜上有名嘅就费兰尼，咁、排第一咧就系嗰、那个热刺嘅拉美娜，即系本来踢 佢都冇得错，罗马 嗰、那个，咁啊费兰尼咧就点解会上榜咧？其实就好简单嘅，因为咧。其实本身呢个球员咧就喺爱华顿踢得好地地嘅，系咪？咁啊，亦都有传语就嘅人叫佢唔好去啦，系嘛？咁啊，佢亦都有好多人讲，包括曼联嘅球迷，即系未买到之前就会觉得唔应该买佢啦，不如买奥斯尔啦，系嘛？卡卡啦，史内达啦，巴里啦，斯朗啦， 系 美斯啦，斯丹啦，比利啦，马拉多纳啦，碧金包啊， 唔系仲有黑炮。 黑炮 由西比奥 啊，由西比奥啦，系啦，即系成扎，即系佢话要买球星。 我成日用噶由西比奥， 咁我就咩成日用啊？ Winning 啦 ，Winning 我以前而家冇啦，而家佢个卡式都冇由西比奥。咁咧，我就想讲就一样嘢，就系话其实即真系假系自己丢，柒就自己申请嘅， 系 即系从来都冇睇好过佢。你又会吹到佢好劲，话莫耶斯会重用啊，最后一块板头。最近几场波费兰尼去咗边？你出都冇得出， 古草咯喺后边， 系咯，真系古草咯，你出都冇得出嘅，咁嗱，即管睇多半季啊，即系我唔觉得费兰尼依家吓，即系融入到成个系统入边啦，包括其实系我曾经会幻想或者觉得啊，费兰尼如果嚟嘅话咧，可能就即系将爱华顿嗰啲旧部再买多几个，咁但系我嗰阵后期我都话啦，即系佢未嚟之前，我话唔会嘅，佢最多都系买一个啫。你买一个，如果你净买费兰尼一个嚟咧，佢系唔够班踢。 OK， 系嘛？咁而家显示到系一个咁嘅情况，咁亦都想讲就系嗰种精神分裂，就系上一场波奥斯尔对曼联嘅时候踢得唔好，啲人就话好彩冇买奥斯尔， 超 即个龙门系任你搬嘅，你明唔明白？当奥斯尔头嗰几场踢得好嘅时候，我哋就自己踢得差嘛，费兰尼又唔系特别出色嘅时候就 屌， 系啦屌 ，miss 咗。咁但系咯，你对比翻啦，费兰尼上季同今季争好捻远啦，已经。你上季又头顶脚踢，又入波又助攻，系咪？即系转型咗成为一个攻中，即系 box to box 嘅 player。咁但系 唔系可能费兰尼八年之后要开始上力咧？ 又嚟？ 系啊，即系嗰啲啦。佢可以踢到四十岁噶嘛？杰斯四十岁咯。 系啊，喂，杰斯嗱，今晚仲有另一个看点嘅，最后就系杰斯咧，今晚系会职业生涯第一次咧系作客呢个威尔士嘅球队嘅。 哦， 有机会第一次上阵嘅，即系。 哦，我谂佢都有大机会上阵啦。因为冇中场啊嘛， 系啊， 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冇中场系佢自己咁讲，我觉得好奇怪，不嬲都鸠嘅咧中场。 其实如果唔系喺四年前，即系英超赛会即系提出咗要有呢、這、一个即系球员名单之后咧， 系 其实咧 菲利普仔今晚应该上场嘅，天道官啊嘛。冇咗一个通天老公，咪搵翻个旧嘅嚟顶。 啱 啱啱啊！ 最后啊，讲埋呢个啦，我觉得好捻鸠嘅又系，Walking Dead 李奥费迪南啊，咁、佢就话佢无论呢单嘢真系好捻骑嚟，好佢咧真系又系表表姐嚟，啱晒。佢话斯朗上演武指戏法，即系攞到呢、个巴西嘅世界杯门票，咁啊李奥费迪南就即系冇咩其他嘢讲啦，佢就话喺 Twitter 留言就话。自从2013年1月以来，斯朗就入咗66球，咁利物浦咧就入咗61球，阿仙奴入咗58球，曼城就嘟嘟嘟嘟嘟之类啊。咁佢嗰个潜台词系咩咧？咁佢就话斯朗就波入得好多，同时亦都讽刺利物浦、阿仙奴、曼联成队人都唔能够斯朗入 曼联、曼城。 唔系佢下讥讽曼，佢讥讽曼利物浦阿仙奴曼城，就话你哋成队波啊，成季啊，夹甩埋都唔够斯朗一个人入波多啊。咁样讲啫，讽刺其他球队。咁我就睇完呢篇嘢，我就即系都几拎拗头又几拎火滚嘅。即系阿李奥费迪南，人哋喺皇马踢紧根波，关捻事咩？你攞人哋嚟掏光，即系呢啲好啦，真系阿李奥费迪南，我屌佢老尾啦，收皮啦，人哋都捻翻嚟。你我都唔明白你做乜撚嘢，话人哋喺皇马入咗好多球波，就然之后就话你利物浦啊、阿仙奴啊、你车路士啊、曼城啊，都唔撚够人哋一个人入波多啦，人哋一个人入波就关你鸠事咩？人哋有几多波？你唔好话人哋屌几次嗨一个礼拜，戆鸠到震啊！我觉得。 唔系呢啲咪就系，唔系李奥费迪南呢铺人嘅，点解咧？佢之前就话即系曼联咁好，唔可能唔理嘛，即系佢已经 assume 咗咧嗰个即系 C 朗。如果嗱，斯朗如果年底攞金球奖咧，就等于曼联嘅球员攞金球 獎。系啊，即系嗰啲咁嘅逻辑，好得激死啊！真系 嗱，其他球迷唔同嘅嗱，譬如利物浦为例啊，譬如沙比上前季攞联赛冠军，我哋话唉，终于都俾佢攞到个联赛冠军啦，系啦、啊、，You never walk alone，YWA、加油咁样。咁我哋唔会话耶，我哋赢咗联赛冠军啦，唔会噶嘛，系嘛？咁到前季即系再大前季嘅时候，2011年嘅欧联决赛。马斯查兰奴同呢个巴塞一起击败咗曼联攞欧联，咁我哋唔会话耶，我哋赢欧联，唔make sense噶嘛，明唔明啊？同埋你嗱，搞清楚个事实，而家今季啊，今净系讲今 ，OK， 曼联你揾一个球员入波多过加埋啊，入波多过呢一个斯奥列治同埋苏亚雷斯先讲嘢啦， 实有嘅。两手拍入咯，咪俾人入咯，一系计谂埋俾人入咯，入波同俾人入 你加埋一齐。你而家得失球争前列球队咁捻多，你喺度阿兹阿佐摩罗，真系 有捻笑笑真系。 仲有一样嘢，大家唔好忘记，费迪南话自己系利物浦球迷嚟嘅， 冇捻有错，我哋一直都。 你老味呢啲真系冇 character 咯，你捧你自己嗰队球队，你打紧工你都唔捻使屌自己中意嗰队啊，咁你学乜捻嘢人讲话你系中意利物浦啊？我自己好撚污糟啊，啱啱先啊？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 喂，禮拜四就唔知你得唔得啦嚇？你自己搞。 我哋不如請阿耀尊上嚟啊！ 啊，請耀尊上嚟，人哋實得閒咩，大佬咁多節目。 唔係，即係請定咯，所以 都得。 因為有聽眾有問阿耀尊會唔會上嚟，同埋譚神咯。譚神就真係要安排一下啦，因為譚神一至六都要翻工。 黐線有冇忙啊？ 好撚辛苦。咁啊，我亦都好耐冇見過佢啦。咁啊係啦。咁啊，如果佢有聽呢個節目嘅禮拜四自己中上嚟啦。 OK， 喂，咁我希望今日可以上到俾你哋啦，咁啊可以一路睇住今晚场波一路笑啦，一路开心一下啦，娱乐翻补足翻。另外你自己送波衫你自己搞啊。 喂，今晚咩？ 今晚咩啊？ 今晚曼联上榜首。 我知，佢日个礼拜上榜首，你俾机会啦。 系啊。 OK， 喂，就咁啦，好嘛？ 拜拜， 拜拜。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